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说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读报立心要开讲，各位听众多帮忙，话里话外说来长，长话短说也无妨。这个情未了朋友，你看这个名字起的啊，这个哎，是那么个意思啊。这个你瞧，这是这个啊古诗吗？古诗词吗？在哪儿呢？在这个聊天室里。你看这个咱长话短说，哎，解释清楚还得说，大家听广播，听匣子，听节目，听读报，怎么听更时髦呢？也不是说就追求这个时髦，更时尚呢，啊，哎，拿手机听，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哎，用这个来听，啊，上头呢，咱们北京电台的全套的节目，哎，您甭管是啊，这是这个啊。一套一套的，对，节目都另套，甭管您是一个鸡蛋是俩鸡蛋的，甭管是薄脆还是油条，那位说听出来您是饿了，你看饭点吗？用这手机听广播合适。另外呢，这个还能够啊，哎，周一到周五这期间，哎，在这个听听之上有话里话外这么一个聊天室，恭候大伙儿到这儿来，进来之后，呵，高朋满座呀，哎，尤其得早来啊，早来，搬着小马扎往尽量往前来，啊，为什么呢？一会儿立心唱戏，您听得真着，那位说还是往后来来吧，怕吓着，你看，这就说呀，啊，另外呢，还得关注咱们这个北京新闻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哎。能及时的了解热点新闻，这就说啊，天天说防疫，但是呢，也不是为了给谁增加额外的紧张情绪。您该生活您生活，该过日子好好过日子，该菜市场您菜市场，啊，该锻炼您锻炼，该上医院瞧病那您也得去，这个不能耽误啊，正常的百姓生活。精细化的城市管理是一丝儿一毫都不能耽误，所以说呢，防疫这码事咱们今后啊长话短说，也怕给各位增加太多的压力，哎，压力啊是应该有，但是太多太大了影响情绪，哎，咱得有这个昂扬之气吗？是不是啊？啊，这个稳住心神吗？哎，就这样啊，长话短说，哎，但是呢这事儿，哎呀，你说这个事儿啊又是一个测核酸的事儿啊，哦，这是河南开封的啊，不是，这事儿啊发生在郑州，但是哥哥在开封，开封府啊，王相公，哟，这是什么职称？你看都开封了吗？开封汴梁，对，王相公啊，开封府王相公，最近呢跟这媒体商量，说帮我找找我兄弟，您兄弟在哪儿？他有一个17岁的小表弟儿，找不着了。哎呀，我这个表弟找不着了，你说这是急死人了，怎么回事啊？ 这个事儿啊得倒回去几天说，7月20号那天，哗，明白了。一上相声词，咱这读报啊，立新一个人给您来，哎，但是还满带着广播剧，哗，知道了。7月20号，郑州下大雨，好家伙，老天开了一道口子，哗，这水下来了。就那天，这位王大哥的17岁的小表弟儿，他。消失在郑州这个下雨的街头啊，哦，消失在郑州街头，呵，把这王相公给急的。那位说就别相公了啊，我就说呀，就这个按照过去那老词儿说嘛，啊，老词儿，开封府王相公，嗯，哎呀，这孩子在哪儿啊？关键是这孩子他有点自闭，倒不是说多严重的病，但是反正这个性格上他比较闷，不爱和人交际，不爱言语啊，也不太爱跟人说话。关键是他，你不爱说话，打电话你得接呀，这家了人急得跟什么似的。哎呦，这孩子怎么回事啊？打电话也打不通，家里人着急呀，找了他10几天，一点消息都没有。哎呀，哎呀，新的话说，哎呦，包括这位王大哥还有他的家人，心中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背不住保不齐，这个孩儿啊，他是不是？哎呀，但是呢，因为那如果说啊。要是那样的话，最坏的打算，那应该人家那个当地他有关部门怎么着是吧？这您懂，早晚他得跟家人联系啊。您是那谁谁谁的家人，哎呦，这个就我们这个怀着沉痛的心情，哎呀，别说了，我已经想到了，就这孩子，你说是在哪儿啊？这是地铁5号线呢。哎，他得这样啊，可是没有啊，那边也没消息啊，而且家人啊还真不敢去问，为什么呀？怕一问好落实了，哎呦还真是，我们还说呢，这位也找不着主，找不着这个身份信息是您家里的，那您赶紧过来认认吧。哎呀，你看这事儿的，越想越害怕，越想越难受。10几天过去了，这王大哥的小表弟一点消息都没有。哎，谁成想啊？这没想到的事儿啊！测核酸，照着了。哎，那位说，那这是好消息，对吧？你测核酸，他一定是给……啊，对呀，一定不能是给。啊，对呀。哟，哎，你看看，这个是核酸啊，这段时间这郑州不是有那病例了吗？核酸检测。哟，他们也是，反正是这个表弟的家人爹妈这个不敢问了啊，问到这儿不敢再往下问了。那王大哥说，我得问呢，这我的表弟呀。对不对？怎么着也得找着啊！生要见人，生得见人吗？那边说下面还一句呢，他不敢提这句啊，害怕呀，怕是真的。就找，后来找人家郑州当地有关部门，后来人回复了啊，这人应该还在呢。嗯，何以见得？找着人了吗？还没有找着，我们给您找。但是我告诉您说啊，这小伙子呀，最近呢，他做核酸了。哎呀，这孩子你看真是啊，而且郑州那边说了，他太支持政府这防疫了，是吗？啊，别的人都做一次，他呀啊，他麻利的短时间之内他一口气蹭蹭蹭他做了3回核酸。嗯，好吧，哎呀， 干嘛呀这是？嗨，没说这孩子他脾气拧吗？孩子脾气拧啊，可拧了啊！不行啊，我俺得做那个核酸，俺做核酸不能做一次，得做三次才行。嗯，做一次我心里头不踏实。哎，行了，你赶紧回家吧，做完核酸没事赶紧回去吧。啊，就说嘛，就说嘛，是不是啊？得亏，哎，这是碰上了一位，哎，真是啊，有唱功的消防员。哎，不想做歌手、京剧名演员、名角的消防员，那一定不是一位好青年。嗯，这都什么呀？这都是真事儿啊！我讲都是真事儿。那时候怎么听着跟故事似的？你看。这不是说的让您觉得哎有意思吗？但 这都是真事儿啊，说实话全是真事儿，石家庄的事情。这头几天有一姑娘，岁数也不大，看那意思是个中学生，她这个坐公交车，公交车咱都坐过啊，我今儿早上还坐呢啊，天天坐公交。她那公交车不有那个椅子吗？座椅啊，坐那椅子那靠背儿啊，他现在都给你那前那个顶上那地方掏个窟窿，为的是什么呢？就是后面这人万一这背不住啊，万一有个急刹车什么什么之类的，哎，前头这地方能抓一下啊，这是为后头乘客准备的。当然你也别老抓着，因为那个前头那位还想靠一会儿呢。哎嘿嘿，对，这姑娘坐公交，前头那座没人，她坐那儿。看那意思，目测呢，这姑娘这身量恐怕是，比较的这个比较圆，哎，对，因为对女士咱不能说的太具体，回头人家反正不合适，对吧？哎，就是稍微那什么一点啊，哈哈，对，身量圆，手啊手她稍微的比一般的女孩的手要憨一点啊，哈哈，对对对，她干嘛呢？她就。他要是用手扒着这个前面这个座上这个地方啊，也就没事了。他那手掏进去了，掏进去之后呢，哎，跟那儿，他起先没多想啊，你到站就拿出来吧。可是真到了站呢，往出一蹬，哎，哎哎哎呦喂，嗯，怎么回事？没说嘛，他稍微的比一般人的手要憨一点。哦，那就是小胖手。哎，对了，这不是我说的啊，不是我说的，这是姑娘。你想啊，那怎么了？她就那手啊就卡在那座里头，她就出不来了。哎呀，这人是越着急越往外蹬，越蹬越着急越蹬不出来。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坏了。公交司机一看，哎呦呦，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啊。哎呀，你看这怎么办？这个你看这我这往回蹬不出来，要不然我钻进去。你别钻进去啊，况且你也钻不进去啊。行了，你就这样吧。那我不能就这样啊，啊，要不然你们把这座拆下来，我给他绑回家。你别绑回家呀，这么公交的。你等会儿，别着急，别着急。公交车队给他叫了消防队，消防员现场就让他这个想辙，把他这手啊给弄出来。这个得花点时间，而且呢，那个窟窿还小。哇，你要采取措施呢，可能这姑娘这手腕得别一下，有点疼。本来这姑娘就着急，天又热，哗，这大汗淋漓的，哎呀，这手也是一会儿都肿了。你看看，本来就比一般的人就那手就汗，这一好这更汗了。这姑娘也着急，嚷嚷，哎呀，我这疼，你轻点。小伙子说，别着急，别，你放松啊，慢慢给你往外蹬，听见没有？别着急，我跟你说，我这不行，我特着急，你越说越着急越疼。那不知道怎么办呢？我想听什么呀？我想听戏，想听戏啊，我想听戏，我想特现在特别想听戏，你会吗？我。消防员说，那你看，那分你让我唱什么了？我想听四郎探母。啊，那这可以啊！我和你好夫妻，恩德不浅，贤公主又何必离太监？我要听《贵妃醉酒》，嗨嗨到，我想听那个《秦香莲》，香莲下堂把我愿，我想听流行歌曲，嗯，哎呀，你想听的还真多，是我就想听这个。 想听谁啊？我想听那个刘欢啊。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我想听那个王菲啊，王菲啊，那个明月几时有？我想听那英啊。就这样被你征服，哎，不是，你有完没完？你跟合着我到这儿来是唱春晚来了？就这样，安慰着这姑娘。安抚着他，哎，给他唱着歌唱着戏，本儿啊，就他那小胖手出来了。哎呀哈哈，哎呀，你看看，服务嘛，就得周到，就得精细，干什么都一样，防疫服务也一样，不是门口戳一保安这叫防疫了啊。对啊，你对啊，对啊，不是路口戳一警察啊，这就叫代驾了。你都说乱了，那位说路口戳一警察是为了查车的，我知道，但是人民警察为人民，瞬间就变成代驾员，没听说过，凭什么呀？你看这有事儿吗？河南南阳的事情，河南南阳府张相公，合着今天关于南阳的事儿，不是关于河南的事儿，都是相公啊。对，王相公、张相公，这位张相公啊，酒驾了啊，喝了点酒开着车就出来了啊。开着车，车上带着孩子，一看这孩子，这警察就生气。你说说你啊，你说你自个儿喝了酒开车出来，还这还不算，你还带着孩儿，那还带着孩儿啊，多危险，你知不知道啊？哎呀，我这老张说，我跟您说，我能不知道吗？但是我这喝了酒，我必须得带他，我带他，我这那我喝酒也没办法，我就是喝了酒，我也得带着我的孩儿出来呀。警察说，你这个太过分了啊！这批评你，你还不听是吗？不是，你这是酒驾，我知道酒驾，可是我跟你说的，您可要知道。我虽然酒驾，我知道我不对，但是这是有原因的。什么事儿啊？却原来这民警啊，没有简单粗暴的一刀切的处理这个事儿。看这位张大哥呀，虽然喝了酒，但是呢感觉很着急。那再看看他身边那小孩儿，看那架势，这孩子好像不太舒服啊，这孩子也不太爱言语啊，一摸这小脑门，哟，还有点烫手。我说，民警就问这位张大哥：“您说实话，怎么回事啊？”哎呀，我跟您说，我是在家里头啊，我下了班在家里没事儿。我说我喝两口，这时候我没想着开车，我知道我下了班了，我喝点酒我就早点睡觉了。谁成想孩子发烧了，起先没太注意，媳妇儿提醒他：“你看看这孩子这不对啊！”一摸脑袋，哟呵。都烫了哟，那得赶紧去医院啊，这不能是那个吧，啊，不，也不能就是只要发烧都是那个啊，咱也别草木皆兵，别把自个儿吓死，没把自个儿吓死回头给自个儿吓一半死啊，那也很难受啊。对呀，所以说嘛啊，防疫咱们得讲科学，哎，您不能老是弄这个。哎，我跟您说啊，媳妇跟他说了，甭管是什么，得带着孩子赶紧去医院。行，张大哥说：“您放心，这事儿啊包在你的身上。”哎，什么叫我的身上？让你带着，我带得了，我得能带呀，我喝了酒了，你开车。媳妇儿说：“我是啊，哎，咱俩是两口子吗？我那驾照还没考完呢，刚考到科目一，我就开车上路啊。”啊，那不行，那是咋办了？那是不行，我还得我娶了。就这样，这位张大哥开着车带孩子，他当然有侥幸心理。民警也说了，这你不对啊，你这本身就很危险，而且还带着孩子更危险了，而且孩子还生着病呢，啊！但是，民警说了，你这个于法，这是说不过去的，于情，我能够。体会到一个父亲他的那份心，怎么办呢？下来，你看，说我说你看，我说这么多了，你还是让我下来了。当然了，警察说了， 你说多少啊，你就给我好话说一火车。你说的24朵莲花不少一个半，我也不能让你再开了。那你说我的孩儿咋办呢？没关系，民警一拍胸脯，大哥，凶的我给您当代驾，而且还不收费。啥意思啊？我带着本呢，我能开车，我没喝酒啊，我正差，我执勤呢。哎，我开车，您坐后头，送孩子上医院，回头呢该抓药抓药，该瞧病瞧病。哎呀，那太好了，那弄完这事儿以后你就赶紧走吧。我不走，我等着你。我你等我干嘛？等孩子都没事了啊。大哥您呐得跟我去趟交通队，咱得把这事儿弄完喽。您这是违章，还得接受处罚。你看看这样的执法，人民群众能不赞成吗？能不双挑大指吗？能不积极的配合吗？防疫也那一样啊。啊，对呀，哪儿都一样啊。得亏得亏多问了一句，哎呀，救下了两位老人家呀，多问了一句。哎，这是外地的事情啊。这个他这个下雨了啊，下雨了以后呢啊，你看这个不行啊，这个啊，南方下雨，哇，北方也下啊。他这个地方派出所民警在出动救援期间，他这个街道上啊，这民房一栋挨着一栋，一间挨着一间，哎，每间屋子都得敲门问一下还有人没有，赶紧走，赶紧转移，这一会儿水下来了啊，回头那什么，赶紧的，我们这就哎就是来帮你的。走着走着，这民警就发现呀，哟，哎呦喂，啊，妈爷贼，眼前啊有一栋破房子，其实这房子不破，但是它呢相对的简陋一点啊。这个民房嘛，有的是那个好像是啊建设的年代啊，这个要这个啊近一点，那这房子就好啊。有的那个相对它这个年代久远一点，这房子显旧啊。这个地方是哪儿呢？四川达州。达州那儿有一个渠县，红旗渠那个渠，就那儿的事情啊。那前段时间也是闹水了，嚯，水漫金山啊，倒是没至于水漫达州吧，反正这水也不小。所以街道上呢，这个水上来之后呢，当地政府就怕这个群众啊受灾，赶紧招呼这个公安民警啊、消防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啊，麻利快沿街来这个找这个还有没有滞留在屋中的百姓。在屋里待着这不行，这个回头水一上来麻烦了。就看见这么一栋房子，房子相对破旧。为什么显破旧呢？这水大呀，把这房子冲塌了半拉。哦，所以有一位民警就跟他这同事说，估计这里头没人了。你想啊，这房都塌半拉了，家里人肯定都走了啊，都转移到安全地方，咱算了，这就过去吧，别去。另外一位民警多了个心眼儿，我去问一句啊，万一有人呢？应该没有啦，你看看，快点，不，这个快慢不在这一句啊，我你容我去问一句。到这门口，这民警哎非常亲切的啊，声音呢不高不低的问了一句，老谢呀、啊、那说行，这民警啊一定是姓邵。啊，不，他问的是有人吗？有人在屋里吗？问了一句，听感觉啊，那个边上那位还说呢，走吧，没人，一点声都没有。不，不对，不对。这民警说了，我好像啊影影绰绰的，还是影影绰绰的啊，其实应该是影影绰绰，但是人家说呢正音叫影影绰绰啊。哎，感觉着就里头好像有点声，稀稀嗦嗦，是应门啊，是反正很低的声音。再问一句吧，有人吗？我们是公安民警，有需要帮助的吗？ 多问了这几句，哎呀，这时候屋里头有人说话了，哎呀，有人有人，帮帮我们吧，老两口在里头呢。这水进了之后都快上炕了，老两口跟床上坐着呢，出不去啊，上年岁了。得亏这民警多问一句，赶紧背出去，你看看，抓紧时间，这新闻一口清啊，但是新闻没有太多啊，不知道能不能满足锄禾同志的要求。哎，中方决定召回驻立陶宛大使，说这个十号新增本土确诊新冠病例83例，涉及6省份，防疫还得认真抓，保护咱爸和咱妈，还得更得更要加强搞绿化，那是有的种草也犯法。哎，没有，不可能，绿化怎么能犯法？咱们支持绿化，是不是？我说的不是在那个地上，在哪儿都一样，在盆里头，在阳台上都行。我没说那个，我说的是在网上。嗯，网上，哎，瞭望周刊一篇文章，这说的是近些年网络上这生意买卖的一种方式啊，干嘛呢？叫做种草笔记，您听说过吗？啊，种草，哦，就是这个植物学。哎，今天都种了什么样的植物啊？刺儿槐啊，是吧？这个什么呀？啊，是毛尖儿啊？哎，毛尖儿啊，你甭管是什么吧，毛尖儿不也是植物吗？这没错啊，啊，腐竹啊，没有，种了什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哎，这个他这学生得记笔记啊，植物学嘛，是吧？竺可桢老师啊，不是，跟这没关系啊，哈哈，这种草是另外一个意思，素人种草。那你说这学问太大了，还素人？素人的意思是什么呢？网上啊有靠这个挣钱的。什么叫种草呢？什么叫写种草笔记呢？就是您的消费体验。我这么一说您就明白了。哎嘿，今儿吃便宜坊，哎，后吃全聚德，明儿个咱们东来顺，哎呀，这不同的味道，哎呀，我这个感受感受，哎，这就叫种草啊。这个人家有的那个互联网，我这打比方啊，我这不是说人家那个这事儿跟什么全聚德什么什么东来顺便宜坊没关系啊，咱就打个比方，这网上有那个生意啊，人家就是哎专门找人写这个，而且要求您得是素人啊，吃肉的不行。不是，他那素人的意思啊，就是说原来你没干过这个，你不是干这个的，或者说感觉上英明貌似不是干这个的啊，这叫素人。不是，那位说写这干嘛呢？你看个人体验嘛，就是他那个网上嘛，就这又在哪儿吃了，在哪个店消费了，又怎么好，又怎么贴心儿，怎么舒坦，怎么熨天，哎呀，感觉是哎呦好的不得了。这个写完了以后，就约等于是给他们这家买卖做广告了，明白吧？就这意思。好家伙，这大圈子兜的，是啊，网络上就干这个，包括什么写笔记呀，又测评啊，打分啊，点赞呐、啊，哎，就这个。那说您来过吗？我没有主动的被人家雇佣来过，但是呢，我要是在什么地方有消费呀、啊，什么之类的，有时候我也喜欢，哎，给写两句消费体验。人家说您可以上传个照片，哎，可以，那上传个照片。这种情况有时候是给积分的。哦，哎，对对对，当然咱实事求是，好就是好，不好咱就提建议，是吧？以后您可以改进，但人家这个那是真有利益关系在里头，所以这种现象咱们有时候也是啊，说实话，擦亮眼睛啊，心明眼亮，这个必须得做到这个啊。有时候他那个什么什么各种的什么评论之类的也不能都信啊，对吧？那立新这个你应该信啊，呵呵，对对，就说嘛。褒贬是买主，这过去老话就搁现在就对了。这种消费体验，这里头为什么说要大家要啊保持一个清醒的认识呢？有的是真实的，也有的这里头暗含着忽悠人。相声里头就有这样的种草，是吗？你呀、啊， 真出了一买主 哦，开张了， 出了一老太太买黄瓜 啊， 买黄瓜的过来，买两条， 嗯。 他一想卖两条黄瓜能赚多少钱呢？ 那也得卖给人家， 总算开个张吧。 对呀、 北京这老太太买黄瓜麻烦， 怎么 不是给完钱拿起就走？ 嗯， 他得尝尝，掐一块搁嘴里头。 他干嘛尝尝啊？ 不甜他不要。 哦， 过来买两条啊。 哎， 把挑挑过来， 嗯， 往这一放， 嗯， 他一扶这个肩膀，这个疼啊， 压的嘛。 他想起那个叫板来了， 哪一只啊？ 哎，苦啊！老太太误会了， 怎么 黄瓜苦的不要了？ 快！ 你看这包贬包贬的吧，你看这事闹的，可又他有这样的呀，是不是啊？啊，这各种包贬啊，你做买卖做买做卖都在这里头呢。 满脸满不懂一瞧，哎，陈师傅，我跟你说，你看我这买卖2000块钱多倒霉啊！人家早晨来了一位，买这个1毛钱的银珠，我们这贾先生花2块钱给人砸俩大银珠子，愣给人家了。他刚先赔后赚，人家买1毛钱白鸡，花2块钱3斤多的一个大白鸡给人拿去了，他刚先赔后赚，这倒没关系，赔了钱不要紧，别把人赔在里头啊！你看见吗？这位来买父子，他把我们爷俩给卖了。这位先生来买仨人，连徒弟窝囊废带贾先生，带我老婆这全卖了。您说我们这买卖还怎么搞啊？皮匠一听啊，磨头往外就跑，满爹直叫：“哎，陈师傅，你跑什么呀？”皮匠说：“我还不跑啊，回头来个买陈皮的，把我也卖了。” 哎，您看这陈皮匠，这就是一个啊种草啊，写消费体验啊，那说这体验太吓人了。可说呢，很多朋友在咱们这个聊天室里头啊，大伙儿好好聊，好好说啊。毛毛，哎呦呵，锄禾，哎，你看看啊，人倍儿客气，那必须的。杜尚，伯荣，哎，风轻云闲，这是冯叔，请叫我兔子，你哎。笑口常开，哎呀，燕子来了啊，很多很多啊，燕子一来，呵。啊，你这八九雁来吗？啊啊，合开了啊！蓉蓉姐，哎呀，这个铃铛，都是很多的好朋友啊。这一大堆，呵，这阿俊师傅，哎，得了，咱不多聊了，感谢各位，在七位老几位，接茬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这个新闻天天谈。明儿个聊天室咱继续约会，当然我记住了各位提的建议，老年朋友。这眼神不太好，市长，我问一问人家听听，问问燕旭师傅，咱这个字体能不能给调上一调？ It's fun too.